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六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希望大家都能真诚一点，不要去欺骗别人。前几天我看到微博上有人在讨论，在大街上遇到有人和你说身无分文，想借几块钱吃顿饭或者筹路费回家这种情况，要不要给钱？因为这之中会有很多骗子。我之前遇到的这些情况都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但是后来看到新闻里越来越多的骗子被揭穿，也就慢慢的不去理这些人了。我觉得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去行骗，这种人真的很可恨，不仅让善良的人承受损失，还因为他们的恶劣行径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信任。希望我之前帮助的那些人都是真正遇到困难的人吧，也希望骗子能够少一点。 有时习惯的场面加上习惯的神情，像模糊的森林，其实明显他不会回应。你这个骗子，是难得的默契，配上时间的累积，纵然有诚实的道理，也可以翻箱倒柜。你这个骗子，被击倒的那些夜晚都各自投入狂欢，代替我为你表演的那一颗完美的人也是个骗子。没错，他是个骗子。怨恨从来都放肆，没耐心换个位置，争辩着有些背叛也是相爱的另一种方式。我们都过分要强，其实悲伤都一样，思念都一样，快乐都一样，愤怒都一样，一样深爱着对方，有时也一样。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 活力 Music 课，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讲，现在被遗忘，有点小忧伤。买一台冰箱，为心碎歌唱，听雷嘿呦，雷嘿呦呦。蛋糕不发胖，来加减脂肪，想瘦身漂亮，多吃棒棒糖。冰淇淋花恋樱桃的清香，哦雷嘿呦，雷嘿呦呦。我打开了窗，要展翅飞翔，没事做天空棒棒。阿拉丁神灯出现，快给我三个愿望。 越过海洋，穿越时间线，亲吻。 想念在脑海浮现，却只想你出现。告诉自己不要弄掉那你说 Love, love, let us move in。 我对你的想念在脑海浮现，全都是你的 不够深刻，我只能回应沉默，笑着表扬我最乖，乖得像个大小孩，写下这狠烂对白。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我看到软弱隐藏你的不安，你说对我好想，说完就逼我忘，用喝醉来伪装，想为你变坏，想为你成长，就算下一秒就流泪就受伤，面有色眼光对自而上浪，就算全世界太幼稚不够深刻，我只能回应什么、笑着表扬我最乖，乖得像个大小孩，谢谢这狠烂对白、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我看到软弱隐藏就逼我忘，用喝醉来伪装、想为你变坏，想为你

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曲。 我希望我唱歌能不跑调了，虽然唱歌不是一项必备的生活技能，但是吧，每次和朋友们聚会去了 KTV， 都因为自己唱歌难听就不怎么唱，只是听别人唱，就觉得这段时间非常煎熬，所以感觉现在唱歌好听也变成了社交重要技能之一了，所以希望自己能唱得好听一点。 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喽大家好，我上厕所，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金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七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 你想听什么。 I know you since we were like 10. Yeah, don't mess it up, talking that shit. Only gonna push me away, that's it. When you say you love me, that made me crazy. Here we go again. Don'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 You really ain't going nowhere without a fight. You can't be reasoned with, don't be impolite. I told you

袖白发凋谢了下王子的玫瑰，而你的皇冠在哪？童年学着的飞机是否还在你口袋？带你往最遥远星体出发，所有烦恼都放下，你也一样会寂寞吗？执着的还相信童话，才能抵抗长大的无常吧。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失了远处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没抵达？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

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自责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最近 fortune. I'm a Texaco star, I'm a Gibson guitar, still a teenage kid trying to go too far. I'm a jukebox waiting in a neon bar for a quarter. I'm a child of a backseat freedom, baptized by rock and roll. Never let me know in the dark and the fear. Never grow up and never grow. I spent a lot of years running from believing, looking for another way to save my soul. The longer I live, the more I see it. There's only one way. Touching you, touching you, touching you, touching you, my favorite place.

跟他 come on， 我 是自己的。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